榜样，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。88864427，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。88864427，8886442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金寿山听说张作霖来了，列队迎接呀。等见着张作霖，金寿山把两只大手张开，队长，兄弟，金身大驾光临敝寨，太叫我高兴了，兄弟，我太高兴。金寿山说的这眼泪掉下来了，太激动。张作霖听说了，最近这金寿山表现的相当不错呀，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。你看以前被张作霖收拾他一顿，好像没把他平了，逼着他要了10000两银子，100颗枪，100匹马。打那之后，金寿山是一蹶不振。不过呢，最近这两年经过苦心经营，这小柳子又拉起来了。现在他掌握着不到100人，但是枪支弹药比较缺乏，倒是一眼就看出来，穿的戴的吃的用的，那比赵家庙差一大截。金寿山总觉着对不起张作霖，欠田小凤的情，因此他经常上田庄台去，一见着田小凤啊，不知道说点什么好。田小凤一看这人呢，又可气又可怜，有时候啊踏上车给他送点米面，有时候他困难了就接济接济他。金寿山更受感动，妹子长妹子短，见着谁都那么随和。尤其这次听说张作霖的娘在天庄台呢，金寿山主动的要把老太太接到太平山，哪怕在他老人家面前我行2天孝，我呢算对得起张大队长，人家对我太够意思了。今天见着张作霖，金寿山的确热泪盈眶啊。张作霖看出来了，对待这种人觉着是更可怜了。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，金寿山就说，大队长你放心， 老太太身子骨可硬实了。您带夫人、孩子还都好，现在我就陪你去看看。张作霖见着娘磕了头，看着媳妇儿、孩子，亲热了好半天。老太太就说：“作霖呐、啊，你这个金大哥可是好人呐、啊，对待我们娘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。哎，我没得着你的计，我可得着他的计了。你说这种人，咱得怎么报答报答人家呢？”“是啊，娘，您告诉我就算妥了。他敬我一尺，我敬他一丈，我绝不能亏待他，就是。”媳妇呢也跟张作霖这么说。等当天晚上，金寿山盛排宴宴，款待张作霖一行。三杯酒过后，张作霖就问：“大哥，混得怎么样？”“他，兄弟，我这两下你还不清楚吗？不行啊，勉勉强强对付活着，不怕你笑话。这到了冬天呢，连季都换不了啊，有很多弟兄还耍着单呢。可我也不是找客观原因，我这太平山呢、啊、这地方不行，离着荆州，离着营口也太近点了。官府随时随地都能派兵来抄山，现在我不敢离开这一亩三分地儿，买卖也不好做呀。再说有你们这些人把我都照没了，哎，难呢。大哥，不必发愁，你早应当跟我打招呼。大概你也听说了，北镇中安土是最富庶的地方，我把九只手一干掉之后，那块地盘现在闲着呢。这样，放弃太平山，领着你的柳子上中安土吧，我把那地方给了名。真的，君无戏言呐、啊，你够个朋友，我张某不会忘记，这算得了什么？愿意的话，马上你就可以搬家。兄弟，我跟你磕个头吧。当着这么多的人，金寿山趴地上就磕头。张作霖费了很大的劲儿把他拽起来了。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自己弟兄用得着吗？兄弟，哥哥对不起你，哥哥不是人的。想当初我不应该跟你作对。 别说了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提这个有什么意思？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嘛。今后我希望咱们弟兄多亲多近。 兄弟，有你这话在这儿呢，上有天下有地，当中有良心。你看看我金寿山究竟是什么人？那喂狗，那狗还晃脑袋摇尾巴呢，何况我是人呢？啊，我这心也是肉长的。我很快就搬到中安铺去，我把所有的收入提出一半来孝敬兄弟，你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要，因为那地盘是你的，这饭碗是你赏给我的。你看着我顺眼，我是个人，你就允许我在那待着。你瞅我要不是人，随时随地可以下逐客令，我随时随地抱脑袋滚蛋。把大伙都逗乐了，这事儿定下了。要说张作霖呐、啊，头脑一热也欠考虑，旁边坐着好几位呢，都是陪着张作霖来的。 哎呀，大伙儿这心就一翻个，心说那么好个地方怎么能给他呢？这不等于在我们心腹之上安颗钉子吗？而且金寿山这个人一向反复无常，你看这阵他挺好，将来说变脸他就变脸了，等他羽毛丰满了要反咬咱们一口，那可怎么办？其实大伙这种担心是对的。到了后文书，金寿山果然反对张作霖，使张作霖倾家荡产，几乎一败涂地。这就叫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！现在拍板定下了，金寿山高兴得不得了。吃喝完毕，刘张作霖众人住到山上，一晃住了十天。张作霖再也住不下去了，他家里那么多的事情，自己是一家之主啊。金寿山再怎么留，张作霖不住了，到里边去见母亲慈行，问娘什么时候回赵家庙。老太太说，这样吧，你回去之后就派人来接我吧，我再住个三天五天的，我也怪想家的。好吧，到时候我派人来接你。见着媳妇孩子亲热了一阵，张作霖这才起身告辞。等离开太平山走出很远去了，孙烈臣这才说话，队长，我总觉着你这个愿许的太过分。怎么？什么事儿？你不应该把中安普给金寿山呢？这哪行？那个地盘是一块肥肉，多少人都惦记呢，你把咱自己的人派去多好，你怎么能给他？哦，没事儿，他自己都说了，他要是个人，那咱就留他多住两天，他要走了行，我就叫他搬家滚蛋，那不咱哥们一句话吗？哎呀，你可防备着伟大难甩掉啊！金寿山并非等闲之辈。算了算了算了，马后客，我都拍了板了，你这说有什么用？那你事先应当跟我们商议商议。我当队长的这么点权力都没有吗？别说了别说了，好，不说了。弄得两个人心里都挺不痛快。再往前走，谁也没说话。到了田中台了，田小凤告辞，领着炮手回去了。他们一拐弯，准备上红罗涧转一圈，但是离红罗涧还离着二三里地呢。突然之间就听见枪声大作，哪响枪？孙烈臣说，我听这个方向好像红罗涧呀，莫非出事了吗？什么时间了？这会儿晚上九点钟，天已经早黑起来。张作霖双脚点蹬，马往前蹄，众人是赶奔红罗涧，眼睛也瞅着了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但见红罗涧是火光冲天，就知道出了大事儿，快！也到了红罗涧了，迎面跑了几个人。张作霖揉着眼睛一看呢，是自己的人，有的腿瘸了，有的胳膊挂了花了，又跑下一部分来。站住！我是张作霖。哎呀，大队长啊，坏了，红罗涧出事儿。 别着急，慢慢的对我说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 哎呀，队长啊，今天天一擦黑，也不知哪个柳子来的人，铺天盖地，能有好几百呀、啊！突然把咱红罗剑给包围了，见人就杀呀！可能有一大部分弟兄都贴了金了，很多人都挂了彩，也不知我们的头领死活，明天挨打呢。张作霖撤出双枪，吩咐一声靠，领着这些人就攻上红罗剑了。等到这，对面的人撤了，连个影子也没看着，但见里外全是死尸，查点查点26个，这算没救的了。挂彩的是绝大多数。张作霖吩咐一声快找海宽，海宽是这的负责人呢，最后在红罗涧后山的山坡把他给找着了。海宽也身负重伤，胳膊将给掐折了，腿上来俩眼儿，由于失血过多已经昏迷不醒。经过紧急抢救之后，海宽算保住这条命了。睁眼一看是张作霖，海宽哭了，大队长，我服了您的重托，我没保住红罗剑呢。海宽，话不能这么说呀，你是受了人家暗算了。你知道不知道来这帮人是哪儿的？ 不知道，他们青纱照面，黑灰抹脸，一句话都不说， 冷不丁刷上来，抢完了就跑，恐怕咱的东西全没了。 张作霖这才猛醒，到后面地窖一看，呀，数年的积蓄毁于一旦，金银财宝、子弹、炮弹一点没剩，七八百人怎么活着？真好像晴天霹雳一般，张作霖就坐在地上。他交给海宽50多人在这守把着，结果死了将近一半，活着的几乎都受伤，海宽好像没死了。地窖盖开着，里边所搁的东西让人家拉得溜光，连根草刺也没剩。那是张作霖在这几年攒的家底儿啊，枪支弹药，还有上次把九只手于毅给干掉拉来那些好东西，有一半在这儿，那一半在赵家庙。为什么呢？搁不下了这儿，幸亏有这么一手，张作霖手底下还有点东西，不然的话呀，顶牛好了净手。张作霖一棒多高，俩眼冒火呀，但是问什么人干的谁也说不出来。张作霖、孙烈臣只好好言安慰海宽，找大夫给受伤的人治病，马上向赵家庙告急，又调来50名弟兄，得换换房啊，把海宽接到赵家庙前去养伤。这些事情处理完了，张作霖就问孙烈臣，大哥，这个事儿非得查清不可，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不管从哪方面，我也一追到底，您给分析分析谁干的。 哎呀，这玩意很难猜呀、啊、 要就目前来讲，九只手一役彻底完了，不可能还冒出100多人来跑这抢东西，这是不可能的事儿。冯林阁早滚蛋了，现在远在哈尔滨，他也不能长着翅膀飞回来干这事儿。那你说是海沙子干的？我看不像，海沙子离这太远，往返徒劳，得不偿失。他也不了解咱的戏理，也不敢贸然动手啊。我看呢，这话难说，说，你把你的看法说说。我看肯定是青马坎的人干的。现在除了三界沟青马坎，没人有这么大的势力。难道这是真的？张作霖经孙烈臣这一提醒，就想到杜立三，心说真背不住是这小子干的。那我干老杜老盼能不拦着他吗？似乎也不可能。正这时候，唐二虎在旁边呢，张四飞在旁边呢。唐二虎一听就不干，啊啪，把桌子一拍，孙烈臣，你放屁！你说话你嘴里没牙。青马坎三界沟，那是杜老盼杜老师的天下，你别忘了，我们大队长是他干儿子，我们大队长没什么东西他都鼎力支持，遇见什么困难他都解囊相助，他能抢他吗？你是说话吗？你这不放屁吗？张志飞也说，我说孙烈臣，你平常你可参谋的挺好，这回你怎么掐脚豆念佛玩邪的呢？你怎么给挑拨离间呢？哎，你想干什么？孙烈臣也不爱听的，哎，二位，我你们说话嘴下留德啊，队长让咱们帮着分析分析，不管是不是这么个事儿，我提提我的看法，你的看法他妈不对，你收回去，你那叫挑拨。张作霖说，他，行，都别说了，弄个不欢而散。他们从红罗涧起身回赵家庙，这一路上谁也没说。等到当天晚上了，张作霖睡不着，把保险灯点得痛亮。张作霖就问孙烈臣，因为他们俩在一个屋住，大哥，你说了半截话没说完呢，帮着我分析分析，究竟是谁干的？队长，我不敢说呀，你看那二虎，你看那张四飞，好像没把我吃了。我要再说一句，他们都敢动家伙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得原谅他们俩，他俩是好人，直心肠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他那脑子想的事儿不是那么多的，现在就剩咱哥俩了，您可以尽情地跟我讲。孙烈臣开开门看看，没人听窗根，把门又关上了。队长，我坚持我的看法，这事儿肯定是杜立三干的。当然，你干爹无论如何不能干这种事儿，完全可能老爷子不知道。你想，实力那么强，而且还化了妆，就是怕咱们的人认出他们来，这就叫不打自招，不是熟人不能这么干。而且那活干得那么漂亮，不是青马坎的人，不是杜立三，又是谁？